人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映成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他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不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恨情欲里的一点盲点，无知愚蠢那么明显，女孩统统让到一边，这歌里的细微末节就算的体验，若想真明白真要好几年。 木西说莫文蔚真的是一个奇女子，长得好看身材也好，但是扮丑的时候怎么能那么丑呢？微黑微白说曾经见过她本人，真的是一个性感的美女，但是呢我更喜欢她唱出来的忧郁和阴冷的情怀。阿紫也说了，记得当初班里很少有人听莫文蔚的歌，估计全校也没几个人的听的，要不是那天晚上家里停电我无聊打开收音机偶然听到，忽然之间估计我也不会听。 喧闹的喜宴，耳边响起的究竟是序曲或完结篇，感情不就是你情我愿，最好爱恨持平两不相欠，感情说穿了一人挣脱的一人去见，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映成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阴天梦味，今天的天气呢也同样不是太好，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戴口罩，我们呢就只能在这样的音乐当中聊以慰藉我们的心情了哈。在1999年的时候，莫文蔚凭借一首《阴天》一雪前耻，产生了努力回到香港乐坛的想法。首先呢他就出演了电影《喜剧之王》啊，很不错哈，让他呢引起了大家的热议。随后呢趁热打铁，在99年和2000年连续发行两张广东话迷你专辑，名字呢都充满了要在音乐市场站住脚的意味，一张呢叫做《回家》，还有一张呢叫《重生》，但结果呢都不太理想。可是讽刺的是，两张迷你专辑的一些歌曲在后来重制了普通话版之后都让莫文蔚的知名度暴涨。回家当中的冷雨的普通话是双城故事，这首呢由日本经典歌曲改编来的曲目，而重生当中的北极光的普通话版呢就更不用说了，到现在还是莫文蔚商演的保留曲目。什么呢？剩下的果实，一起来分享剩下的果实。那么同样呢，这也是我们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么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幸运录板块来跟大家聊的是莫文蔚，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

莫文蔚把它唱出独一无二的味道来。十二楼，忽然之间，阴天，如果没有你，这些都是很多人的心头爱好哈。他的自由，他的洒脱，他的温柔，他的独特，慵懒又性感的声线，总是能触及我们心底最为敏感的部分。啊，甲乙丙丁呢？甲乙丙丁不是我，他也说了，如果说王菲版本唱的是对爱的渴求，那么莫文蔚的歌里唱的是对爱的娓娓道来，听的人心里超痒。我个人觉得他的歌很性感，性感就是他的标签。不过他的性感呢不是皮相，女人的性感是始终知道自己要什么。在香港歌坛的战绩呢，莫文蔚好像还不是太乐观哈，所以说呢他又回到了台湾歌坛，和李宗盛呢进行了第三次，也是到目前为止最后的一次合作，那就是诞生于2000年10月的专辑十二楼的莫文蔚。这是一张让李宗盛隐恨的专辑，因为销量呢依然很惨淡哈，惨到这个销量成为了莫文蔚和李宗盛心中永远的痛。那么惨到做完这张专辑后不久呢，李宗盛就搬家来到了北京。惨到李宗盛呢凭借这张专辑拿下了当年金曲奖的最佳专辑制作人，但依然无法扭转这张专辑的颓势。好吧，我们接下来来分享的是莫文蔚演唱的，依然是之前很惨淡的那个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但是呢却莫名其妙成为了莫文蔚爆款的一首歌曲《双城故事》。 冬季金色的灯泡把海港岛 双城故事来自孟卫。刚才呢，我们说到李宗盛搬离台北来到北京发展，其实呢原因有很多哈。孟卫的这张专辑销量的失败呢，其实只是当中的很小的一个方面，但是后来的故事呢也足以证明这张专辑呢确实不太受孟卫和李宗盛的重视。在2013年的时候发生了这么两件事情。孟卫呢举办了出道20周年的巡演，那么在这一次巡演当中呢，长长的歌单上啊没有一首作品是来自12楼的孟卫这张专辑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李宗盛在既然青春留不住还有后来的还是做大叔好这样的巡演之上呢，只从这张专辑当中选了两首歌，一首是寂寞的恋人呢、还有一首就是12楼。那么都说李宗盛是给人量身打造歌曲，可是呢这两首歌曲其实跟孟卫的关系确实都不大。比如说寂寞的恋人啊，这李宗盛在日本旅游的时候仿照当地人说话的语气写下的词。那么至于十二楼呢，只不过是李宗盛当时想写一首很 sexy 的歌，仅此而已。那么一起来分享李宗盛演唱的寂寞的恋人呢。 寂寞的恋人呢，来自莫蔚的演唱，李宗盛的创作。刚才呢我们有一点点的小口误，现在纠正过来，不是李宗盛演唱，是他创作的。虽然说呢莫蔚在滚石唱片时期呢恩恩怨怨啊挺多的，但是呢纵观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滚石呢只能算是他的起点。因为莫蔚的事业高峰是在索尼唱片时期创下的。在2002年他签约索尼唱片，并且发行了专辑爱，英文字母爱。那么这张专辑呢让莫文蔚如同开了挂一样，不仅在销量上取得了成功，而且在当年的金曲榜上三提三中。那么在他之前呢还从来没有一个来自香港的女歌手能够达到如此的成绩。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莫文蔚演唱这首爱，这次呢是爱情的爱。 你还记得吗？记忆的炎夏，散落在风中的一阵发，喧哗的都已沙哑。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总不会过去，有种真爱不是我的。 可乐妞说，蒙卫这首歌我很喜欢，天涯歌女云淡风轻的唱法，词倒是蛮痛心的，有点像《大话西游》这部影片，笑着笑着就哭了。比个星星说，一直最喜欢两首歌，一是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一首是刘若英的《后来》。虽然说他们没有什么共同点，但小时候总是傻傻分不清。 我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总不会过去，有种真爱不是我的。假如我不曾爱你，我不会失去自己，想念的刺钉住我的位置，因为你总会提醒，尽管我得到世界，有些幸福不是我的。 四烟花说了，现在听起来全是小的时候在姐家里唱卡拉 OK 的样子。小雨嘻嘻说，对于盛夏的果实这首歌印象实在是太深了，小学的语文老师是他的歌迷，我记得五年级那一年漂亮敬爱的语文老师还教我们唱这歌，当时觉得这歌真是好听，原唱好听，老师唱的也好听，满满的回忆啊。刚才我们说到莫文蔚开挂了，开始疯狂拿奖了哈，但是呢拿了奖之后呢，他并没有选择安逸的生活啊，就这么着了。他呢大胆尝试了，发行了一张新的专辑叫 X， 唱片公司呢也为他花了大价钱，请了顶级的制作团队，包括李卓雄、周杰伦、陶喆、陈珊妮、谢霆锋等等这样的人。那么这张专辑的曲风多变，有摇滚风格的《爱死你》，电子风格的《清醒》，还有带着哥特风格的《如果还有以后》。然而呢，这次的尝试在市场上也没有达到之前的预期。果然呢，这个莫文蔚每一次在市场的边缘试探，结果都是啊。那为了夺回市场呢，他在精心准备了三年后又推出了专辑《如果没有你》。果然呢，做出妥协的他往往能够赢得 所有人的青睐。专辑如果没有你，在市场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且呢再一次在金曲奖上获得了三项提名。不过呢这一次就没有三中了哈，只是拿下了一个最佳音乐录影带奖。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首歌《如果没有你》。在创造了新的高峰之后的莫文蔚又回到了索尼唱片，签约之后呢到现在发行的都是单曲或者说是 EP， 也就是迷你专辑。那么直到今年呢才有消息称新专辑已经有了眉目。那么现在我们再来回顾莫文蔚的生涯，发现还真是挺有意思的，可以说是之前摔得有多惨，后来就会飞得有多高。那不知道今年莫文蔚的新专辑还能不能如愿发行，那么作品当中又会不会还有李宗盛的身影呢？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在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最近呢也是由我为各位带来的忽必烈大帝。今晚十点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新的系列，美国经典科幻动作影片 X 战警系列。